球迷，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。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，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。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，逢礼拜四十至十一，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。 今日真係好準時喎、 啊，真係好準時啊 嘛！咁啊點解咧？就我哋搬咗嚟 Regga 嘅第二，即係新嘅 Regga， 新嘅 Regga 先啦， 第二集。咁今日咧，其實有件好開心嘅事嘅， 係嘛 ？OK， 今日其實係反曼大聯盟一週年嘅， 耶、yeah, okay, ！我哋非常之冷清， 我哋俾掌聲， 好耶！嗱，今日想冇談，唔係繼續係冇談神啦。其實咧應該要補翻咯， 係都冇下沙特噶， 冇下沙特啦。其實應該做過反曼嗰啲要上曬嚟啦，例如我啦。係咪 Kenny 啦、譚啦、昌啦、小寶芳啦、Edmund 啦，不過唉呢、哎、一年佢真係 Edmund 都去咗， 仲有靚 Kid 啦，仲有 靚 Kid 啦，阿肥 Sam 啦， 仲有可愛嘅公主啦， 係嘛？即係一堆應該上曬嚟開個 party 嘅，但係冇辦法，因為我今日先成氣，原來啱啱好一年。咁啊，唔經唔覺咧，就即係成日講一年一年啊，真係一年咯喎，咁樣咁啊，所以頭先我點解話我講兩句先咧，就係、是。一年前嘅今日呢，就小弟膽粗粗咁樣就同阿淡佢哋喺文台開咗反曼大聯盟啦，咁啊即係好感觸嘅。咁我其實點解咁感觸，就係初初真係諗住換票性質咁樣做四萬九千集就算㗎啦咁樣。咁但係你知啦，跑長跑呢最辛苦嗰段呢，就往往唔係你由即係最尾二十公里打，即係去到最後四十二公里，我講馬拉松啦，永遠最辛苦係咩呢，就係頭嗰三公里。 啱， 即係你跑過，你跑過步你知嘅，即係最辛苦係嗰段，亦都最容易放棄呢就係嗰段嘅，就去跑跑啊，屌老母都係跑啦。咁但係你嗱跑過步嗰啲朋友知啊，其實最辛苦就真係嗰段嘅，捱過咗之後呢，你即係有咗個節奏啊， 攞咗個節奏 步伐。你停唔到嘅個人係， 哦係噶係噶，你一過咗二三千度咧，你一順咗温順咗咧，你一停好失望噶。 係啊係啊，好辛苦嘅嗰下係，咁就所以小弟跑步永遠都係跑三公里啦，唔係講笑嘅，我跑個全馬嘅，你上網 search 下我個名，睇下我記錄啦，都有五個半鐘噶。 啊 係啊，咁啊即係完成個賽事啦叫做，唔講嗰啲廢話住先，咁啊即係經歷咗一年啦係嘛，咁啊好多唔同嘅。變遷啊，係咪？咁啊，呢個變遷就係、是，例如我哋喺文台嚟咗 Regga， 我哋由我同阿淡嘅恆常變咗我同阿 Kenny 恆常，跟住阿淡就遲啲再 恆常啊，唔好講再恆放啊，但 係恆放啊，係啊，即係再遲下咁啊，即係阿淡可能會翻翻嚟㗎啦，等下先啦，大家擠一擠先呢啲嘢就咁啊。其實一年係應該開 party 嘅，咁啊冇辦法啦，低調啲啦，我哋等下次兩週年嘅時候我記得啦。 台一年都冇 party， 唔緊要嘅，我哋自嗨咁樣就可以。啊，其實我哋係咪應該喺今晚喺個 page 度寫，其實今日係反曼大聯盟。 應該嘅，應該嘅，應該嘅。 好啊，咁啊可以啦。 咁啊， 冇乜嘢太多嘅感受感觸㗎啦。雖然一年過去，我只係證明到三件事。第一，即係我哋嘅節目咧。唔係做十集就冇嘅，啊，即係高過曬嗰啲當日咧話我哋呢個節目咧係做十集就冇嘅嗰啲閪人，啊有聽咗後面，啊好嘢，咁啊因為已經係做撚咗一年啦，咁樣，咁啊十集過去，咁啊繼續都係無鳩聊聊，繼續可以做多十集、 冇錯， 咁樣落去嘅，係咪？呢個第一樣證明咗嗰啲人係錯嘅。第二樣咧話反萬冇市場咧。就真係昂撚鳩嘅，係嘛？即係亦都講過呢樣嘢，咁唔再重複啦。第三樣要證明嘅就係咩？曼聯真係原來係黑人憎到一個地步，係我哋都冇諗過係越嚟 咁撚踴躍啊！ 咁撚踴躍啊！越嚟越多人聽啊！咁樣嘅，咁啊即係多謝大家啦。但係我哋會覺得就反曼咧，就唔係我哋個人自己打飛機做節目嘅事嘅，啊更重要嘅就真係全宇宙嘅人類都討厭曼聯，都直到一日，即係好似阿 Kenny 前幾日 share 嗰張相咁樣，係嘛？穿住狗皮唔叻入得嚟嘅，咁即係可以成為一個文化嘅，咁即係呢個就最開心啊！而又見證萬狗撲街係嘛，即係見住萬狗撲街係比自己隊波贏波更開心嘅係嘛，即係我會咁講啦嚇，咁啊anyway， 咁啊今個禮拜咧就呢個節目咧，我哋就諗住用笑聲做一集， 係啦，笑住一集咯， 係啦，即係係啊，齋下好似呢個老蕭嘅笑聲咁樣，哈哈足哈哈足一個鐘嘅，咁啊 我有個老蕭笑聲。 系嘛？有咩？系嘛？陣間可以 key 上去喎。咁啊， 現在練長 功嚟整。陣間先，陣間先。咁啊，點解要哈哈咧？咁樣咁啊，第一即係反萬一歲啦，係嘛？咁啊，更重要嘅就係萬九雖然琴晚贏波啊，陣間個都可以 講 翻 啦。慢慢 講 呢個。 咁但係更重要嘅就係、是，喂，你老尾你俾曼城喺聯賽遊輪，咁我感覺梗係痛快啦。 痛快 就嗰個打風， 冇錯， 係嘛？即係。這個真的沒得說，今晚就用笑聲做一集啦， 我們笑聲狂笑一大集，可 以啊，狂笑派。 我想說那些無聊東西，但是只留一陣先說。 不是，你說啊，我最喜歡聽無聊， 很無厘頭的這件事。 不是，現在還有54分鐘，快點，你先試一試時間先。 我試一試時間先，其實又真的很低能。那天又很無聊地在家裡吃飯，即是吃一飯。咁你知我家人，我即係我媽最中意睇咩啊？最中意睇嘅 CCTVB 啦。 嗯。 咁呢期咧，咪有個新劇嘅，佢啊，即係我好唔撚想睇啊！我真 係。其實我懷疑你係 TVB fans 啊！ 有乜理由你集集都講到嗰啲內容啊？ 因為點解咧？我屋企即係你知我哋窮閪啊，住嗰啲屋咧係嗰啲公屋啊。咁咧變咗我單邊窗咧，咁屋裏邊係間唔到，即係。抹頂即係封頂嘅房啊！ 嚇，你唔會係窮閪啦！今日政府公布咗呢個貧窮線啦，我睇你都應該 我未到嗰只，但係都係一窮閪啊！咁因為 六人家庭啊，貧窮線萬五蚊啊，好撚慘啊！真係咪？ 黐線！ 繼續啊！ 跟住我住即係我住嗰啲我啲房係間唔到頂㗎，咁變咗去睇電視咧，即係佢會干擾我入咗房，我已經避開佢，但係佢都會干擾到我㗎嘛。咁佢有個新劇叫《夢輪》， 乜撚嘢話？ 夢輪啊！ 我連呢啲有啲套戲都唔 走啊！即係八點半嘅叫夢輪， 係 啊，懵輪啊，真係 㗎， 係啊，佢叫巨輪， 跟住咧， 咁我同佢講一句夢輪， 跟住我屌，係 啊， 我以為啲乜撚嘢夢輪咧， 佢啲劇都係懵輪嚟啊，懵輪先睇嘅啫嘛。 O K 啊，同意啊， 我入咗房㗎啦，其實，咁啊，跟住咁我入咗房，我其實食飯嗰時即係遲咗翻屋企，咁啊食飯被逼，平時就被逼睇《愛回家》嘅，咁但係嗰日 冇《愛回家》冇咁鳩嘅， 都係鳩啦， 冇咁真係冇咁鳩，你睇下平時有啲冇咁鳩即係真係冇咁鳩嘅， 唔係都係鳩啊！ 現場觀眾講一句，三線劇集最好睇係《愛回家》，睇啲都係鳩劇，其實三個都係鳩劇嚟嘅。 嗱，呢個係今日我哋反萬一周年生日派對唯一一個非主持嘅朋友啊！咁啊，可以聽翻共聚會啊，係嘛？ 可以聽共聚會。 繼續先，繼續 先。跟住我入咗房，咁我就屌一食，我一爬完碗飯，我即刻走啊！要淨係避開佢視線嘅，即係要我一爬，我爬就冇辦法啦。即係你一路喺度播，我就冇辦法，即係我冇得背住佢㗎嘛。咁你喺度做，咁我入咗房啦。咁佢就講嗰個劇咧，就講咩咧？佢就話嗰、那個蕭乜撚啊？蕭正南， 我屌後面嗰個聽眾，個後邊嗰個記主持亦係聽眾嘅朋友，佢應該真係電視精嚟啊！ 蕭正南咁啊話佢兩大，咁啊初頭就話佢喺畫面度寫2013年嘅，刻意寫2013年，即係今日2013年今日，咁佢就跟住我入咗房啦。咁後屘我聽下，即係有時聽到佢講，屌你無啦啦講偷渡嘅話，咁啊我話偷咩渡？我諗一諗，佢話佢兩個細個嘅時候偷渡喎，咁啊蕭正南就三廿零歲嘅啫，都係。咁嗰個我行返出我偷到，跟住我真係頂 我即係你逃走完之後再返返 嚟，佢一講偷到、okay. 我真係要出去睇睇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佢講佢兩個係即係由嘩，即係聽到話我細佬記得攬住啲波啊，即係吹漲啲波嗰啲游水曬雨追嘅嗰陣時啊，周潤發啊嗰啲啊，周潤發啊新潮係嗰個 唔係你講起偷到，我諗起黃祖賢嗰套啫， 係啊，即係之類啦、啊。咁啊講即係佢講 九十後嗰啲應該未必 佢講、啊、偷到，咁問題係咁啊算啦，咁你諗一諗，佢三十幾歲。佢講佢十幾歲偷渡喎，咁你計下條數，佢邊一年偷渡？ 百幾年咯。 八係。 哦，九幾年喎。 九幾年喎、啊。九幾年有人游水落嚟喺大陸，咁咪黐撚線㗎！我忍唔住，我即刻行出我阿媽偷渡，我諗搞撚錯，你係咪人啊？我你咩編劇嚟㗎，大佬？ 咁你阿媽點應你？ 佢無害喺度笑咯。我話三十幾歲，佢嗰個出嚟，阿陳展鵬仲要好似係陳展鵬嚟㗎，都仲係即係冇改過，冇換過人嘅。咁我條僆仔就十 唔係嗰啲監製中意用同一 set 演員㗎。 佢跟住就十零歲嘅嗰個僆仔，即係講阿蕭正南就細過十幾歲嘅。咁、我打你七零年出世咧，嘛打你八零出世咧，七到未八零咧，你十零歲都九一九二啦，或者八九啊，有條鳩人偷渡咩嗰時？你咪黐線！ 唔係你要睇。睇佢究竟 set 佢幾多歲啦？又坦白講嘅，我屋企有人咧就同你咁上下年紀嘅 吓， 都系廿几啊嘛， 系廿几岁，唔系即系即系七十年代出世嗰啲朋友， 我系八十后嚟 啊，唔系对唔住啊，即系你。阿的啦吓，阿的的总啦，的总七十后嚟嘅， 八十后嚟嘅仆街， 佢个样系七十后啊嘛，即系 anyway 唔好赞嗰名先，我要话翻正题，咁咧佢就都系有偷渡嘅，咁当其时都系，咁嗰阵但系佢偷渡嘅时候系讲紧佢五岁咯，咁就即系823年，咁嗰阵就合理嘅。即系如果你讲话九， 佢点偷先？系咪游水先？即系我相信唔系 游水， 我系坐船， 坐船坐大飞咯。 即系坐大飞， 坐大飞或者喺货柜船啲货柜入边咯。 到80米嗰啲已经系大飞噶啦，游水系讲紧70年代。六七十年代嗰啲人就游水啦， 唔止。如果講真係游水嘅話咧，就50、60年代嘅。 即係仲係綁波嗰啲啊，綁籃球嗰啲啊， 我知邊啲，我知邊啲。 黐撚線。 喂，其實咧，我發現咧，我哋即係我都話啦，我哋有特質㗎。我哋成日睇撚到啲嘢咧，明明即係嗰啲都好唔撚公道嗰啲嘢咧，係真係會出聲 嘅特質嚟㗎。 唔係就咯，但係有啲人咧就會即係 take it for granted， 誒是撚蛋啦， 唔撚可以是撚， 冇所謂啦咁樣。即係但係我覺得，即係你嘅生活，即係我都係嗰句啦，出咗嚟。即係出嚟做嘢嘅巴，大家會明白就係你出咗嚟做嘢，你每日已經 at least 有8至9個鐘係被逼跟住呢個遊戲， 冇錯， 就係為咗計税咁多嘅人工係嘛？咁你即係拖住呢個疲累嘅身軀係嘛？翻到屋企其實咪應該做翻個人咧？ 係啱啊啱啊！ 咁即係所以捧曼聯嘅人咧，我覺得即係如果佢係一個冇嘢做嘅富二代或者係學生哥咧，我原諒佢。 嗯， 係嘛？咁既然你出得嚟打工啦，或者你做老細冇所謂啊。喂，你都做慣咗，即係俾老細當係狗啊，奴才咁撚樣㗎啦。哇，你老尾你都仲要選擇做狗又冇啦。 即係問題係你好簡單啫嘛。你收工翻去見到湯顯明，佢一上電視喺度講嘢，你又真係好似當佢曼聯咁屌柒。 咪所以點解今個禮拜係咁開心咧？即係唔計琴日嗰場，琴日嗰場真係失望嘅。但係 anyway， 喂，你諗下莫耶斯啊，即係佢對波係嘛？但係我贏錢喎、啊，我買對家讓球主喎、啊。我後悔冇買嗰啲4-1、5-1主其他咋，係嘛？即係你諗下，即係你明白，即係個世界太唔公道啦。 冇錯。 竟然啊，每到曼聯比賽嘅時候啊，即係佢間唔時就有一兩次，唔係一兩次，經輪上有唔公平。 係係係。 咁今季突然之間多咗啲撲街嘢，咁梗係開心啦！你明白我意思啊？即係如果你諗下，你每日翻到屋企見到個新聞就係啊，李鵬死撚咗啦。 係。 第二日翻去啊，你老尾鄧小平死翻山再死，跟住之後。过几日跟住陈希同翻山又再死，系嘛？跟住六四又平反，跟住到呢、這个梁振英又死，跟住第二日翻山又再死，哇！你谂下几多开心咧？ 开心晒， 系嘛？即系点解要反问咧？就系、是、喂，因为呢个世界啲嘢太唔能公道啊嘛，即系其中一个原因啦，系嘛？喂，讲翻正题先啦， 讲一个场波先啦，我 系啊，冇讲场波之前咧，不如其实咁啊，我哋咁捻多，即系有阵时会有足球以外嘅嘢咧，点我哋开多个节目啦？ 唔棘， 系啊，开多另一个节目就9至10嘅。咁10至11咧就反慢，咁如果假設嗰日9至10冇嘢講，冇乜嘢講，就由9點開始 反慢。會唔會冇人聽㗎？嚇、啊？會冇人聽㗎？ 唔會嘅，一定有人聽嘅，至少。 咪要發一個鐘頭牢騷而㗎咋，大佬。 唔係發牢騷啊！我諗住開個節目咧，係之前都有講咧，就係、是、好似啲男人節目咁啊，即係麻甩佬節目，乜撚都講嘅。 好多嘢唔出街㗎喎，真係。 黐撚線有咩唔出？講跳舞啦，即係狂舞派，我覺得係啦。讲叫鸡啦，咪嗰啲等下牛讲，嗰啲唔讲，即系讲啲咩？嚟讲下啲梦想嘅嘢啦，癫癫地嘅嘢，例如请即系用我哋啲人脉啊，请啲大家觉得好古灵精怪嘅人上嚟啊，娱乐圈嘅朋友啊，系嘛，搞上市嗰啲閪人啊，马夫啊，真系赛马会嗰啲马夫啊，系嘛，再加埋富士嗰啲啊， 马夫我谂香港都冇乜啦， 系嘛，有 少啲咯， 系嘛，即乜都有嘅，請啲飛機師又好啊，即係有啲旅行家。 飛機師我有識啲女飛機師咯。 誒係咩？我屌，嗰啲係狂舞派啫，就即係可以開一個咁嘅節目，即係類似嗰啲 Big Boys 級揾次又請 夏兆 星上嚟講 UFO 啊，係 OK 嘅。喂，不過講翻正題先啦即係嗱今個禮拜咧就曼聯睇咗兩場波啦，咁啊我相信就全宇就反曼嘅都有睇啦，咁曼迷未必有睇啦。咁就因為漫迷都慣性係唔睇波啦。 唔係，佢有睇嗰日有睇㗎。佢哋通常我啲即係我啲漫迷 大波有睇嘅。 萬九朋友咧，星期日嗰日有睇嘅、 啊， 就睇咗四個字度咯。屌唔撚睇，出埋嗰啲韋碧克垃圾嚟嘅。即係嗰邊又楊格，呢邊又華倫西亞，踢咩啫？唔睇啊，熄電視啊，咁就走咗去咯。哦，咁都得嘅你哋。 好撚勁啊！ 乜撚嘢？乜撚嘢球？ 好撚勁啊！嗱，講下啦，嗱呢個禮拜兩場波先啦。第一場就即係 對曼城啦，係嘛？曼城主場迎戰呢個港班打曼聯啦。 我架底出曬汗咧，陰公。 點解？ 因為我攤喺度睇噶嘛，即係我一睇好興奮咧，就流汗嘅個人。 咁你跳舞冇大鑊？ 唔係，即係跳舞零計啊。佢會唔會緊張噶？ 唔係啊， 你享受過程啫嘛。 好啦，即係 嗱，嗰啲 講翻呢個嗰場波啦，就4-1啦。 你冇流汗咁樣睇波？我會流汗噶。 冇啊，我你今日冇睇我 share 出嚟嗰張圖咩？嗰張圖咪話咯，贏輸都好，都 stay cool 嘛，即係冇嘢嘅。誒、欸、贏又咁，輸都係咁噶嘛，係嘛？ 我好激進㗎，有時屋企都。 唔係，咁都當然會激啦，即係大局。喂，坦白講，禮拜日嗰場波，你明撚知曼聯冇得打。 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 佢再出嗰個陣話俾你聽，係冇撚得打中嘅，冇撚得打。然後你睇咗頭嗰30秒，你已經知呢場波曼聯已經死撚咗啦。 係死撚緊啦。 咁你唔會緊張噶嘛？一路就喺度坐喺度睇， 啊咪，但係好好笑啊！知唔知啫？即係一路睇我好興奮噶嘛！即係 好興奮。 你即係明知佢輸，但係你遊輪佢嗰下嘢，即係嗰下快感，你唔係話成日都會揾到噶嘛？你知佢幾多矛噶啦？佢一嚟又出矛招啦嘛。 係啊， 又唔知突然之間判個12碼，等你追翻和先。 咪嗰日就冇啲咁嘅古怪嘢噶啦，嗰場波咧就韋比吹啦，咁啊我先糾正一下曼迷有幾個錯誤先啦，有曼迷就話因為嗰場波輸就證明冇4-4-2， 啊又係呢啲咧， 咁我話俾你聽就其實咧，如果嗰場波你唔係踢得咁渣或者你班波唔係咁屎嘅話咧，咁韋比出咗招 啦，係啊係啊係啊， 哇你老尾你即係我判一個12碼俾你，你會俾人入翻十球嘅。咁冇搞啦，即係你無謂咁啦，啲 quota 唔係咁嘥嘛，係嘛？即係呢個第一咯，即係如果又調翻轉嗰場波，曼城係嘛？佢出 U12 嘅， 嗯， 可能曼聯有機會摸到一分嘅，咁韋比咪幫手咯。咁曼城出即係半隊主力係嘛？你知佢啲主力都分唔撚清嗰邊係主力 啦。 咁總之佢就出咗正常陣容嘅，咁。踢咗30秒到韋比都見唔對路咯，咪辦公證咯。咁啲曼迷又話冇4-4。 唔係啊，肥同我投訴噶。啊，肥同有喺國球期嗰投訴你，有冇記？你見唔見到？ 唔係，我記得肥同俾人整撚甩咗個頭箍咯。嗰一日有咯，即係個頭箍甩撚咗嗰下咯。 佢係有投訴㗎，佢 係嘛？ 即係佢係衝去個第四旁正國球期嗰度投訴嘅，一路開波，佢行埋，哇！屌你，仲唔撚做嘢你？ 過撚咗數㗎咯喎！喂，跟住心諗點幫你啊？你咁撚屎波？喂，我相信聽到我哋呢個節目嘅咧。都應該有睇曼聯嘅比賽嘅，尤其呢一場曼聯大戰。咁啊，先糾正咗頭先個曼迷嘅一個謬誤先啦。第二個謬誤咧就係、是，佢哋覺得莫耶斯咧就唔識調兵遣將，唔識用兵。咁某程度上你可以話係嘅，但係又調翻轉講，嗰扎波嗰啲球員都係咁閪嘅時候，你換極都係咁嘅啫嘛。 唔基本上真係都有個限度啊！ 即係你換極有個限度，你唔夠打。咁莫耶斯心諗嗱，我真係嗰日已經講㗎啦。我話有個曼迷係嘛，唔係 Kenneth 啊，就有個曼迷同我講，佢話：喂，阿哥，莫耶斯真係唔識換人㗎咁樣講。咁我第一個反應話唔係，佢嗰日係專登唔換嘅。咁佢問我點解啊？佢話：屌你老味，你望下你賽程，周中你對邊隊啊？你奧脫福對利物浦嘛，你都知自己輸撚緊啦，上半場都2-0咯，你老尾咪將嗰扎廢柴再打多轉先咯，咪唔出小豆咯，咪小豆琴晚咪入波咯，咪唔出爛泥咯，係咪？係真係有呢個考慮嘅。喂，你真係調翻轉講，用佢哋邏輯，佢覺得嗰個對曼城咧係出後備兵嚟嘅，或者係嗰啲唔值得打正選嘅人。 嗯， 咁你都輸到4-0啦。莫耶斯可以點換啊？換啲人出嚟追5-4啊？係嘛？全宇宙落後3-4，俾人追和嘅得兩隊啊嘛，就係、是、一隊曼聯咯，5-5俾呢個 5-3， 5-5俾曼俾西布朗追和啊？係嘛？咁得你會俾人追和嘅啫嘛，你唔係追和人嗰隊嚟啊嘛，哥，你落後3-4，唔係3-4，你換邊個入嚟啫？你韋比都喺度咯，你仲可以點換啫？你明唔明啊？你有個超級球星喺度，咁你。明知輸都已經輸啦，你再換咪又係都係輸，咪流力周中咯。講你又唔撚信嘅，咁呢個另一個謬誤。好，第三個謬誤，話莫耶斯贏唔到強隊。Stop， 莫耶斯唔係贏唔到強隊，係曼聯作客贏唔到強隊。莫耶斯從來作客都冇撚贏過強隊啊，哥。有冇數據啊？嚇、啊，即係佢而家就話唔買莫耶斯作客曼城贏過，屌你啦！曼城2008年先未人入主收購，你計翻2008年之前嘅，唔係呢啲咪就係我成日都話嗰啲數據撚咯，即係佢有個數據喺度係真嘅，個數據唔係假嘅， 不過佢冇分析過，冇分析過， 或者 咪就嗰啲閪人咯。莫耶斯作客係未贏過強隊嘅，咁嗰場波你預撚咗佢輸㗎啦，係嘛？你唔會有期望啦。你諗下，你作客去到安菲路嗰場對利物浦9月1號嗰場啊、 嗯， 喂，曼聯你20次聯賽冠軍係嘛？學嗰個濕鳩萬迷 Kenneth 講，20次聯賽冠軍好撚勁㗎嘛。忘记历史吧啦，唔好对住历，忘记啦，唔好对住历史打飞机，自我安慰咁样，即系无啦啦跳机啦 ，OK？ 咁即系话你二十次联赛冠军好劲噶嘛，系咪？ 系。 咁你作客一队只有18次联赛冠军，而且没落咗嘅利物浦，哇！你都可以冇攻势咁滞嘅，俾利物浦即系防住，搞捻到你输嘅，咁你就知莫耶斯作客就梗系冇计啦。喂，仲有、曼城嗰场波。即係如狼似虎、你有冇睇佢再之前嗰場對帕森域陀尼亞？喂，打生咗耶耶托尼，打生咗阿古魯，打生咗拿斯尼。嗱，足球頻道講過啦、我哋都有講過呢樣嘢啦。咁最後咪呢三個人入緊咗四球咯。 吹緊仗 係嘛？即係就係阿耶托尼有冇波？啊有啊， 有 就係2-0嗰球咯。 有 係嘛？咁你即係我覺得應該要咁去做嘅。好啦，第四個啦，我諗阿 Kenny 都知道我想講咩嘅。就係佢哋屌鳩某幾個球員啊嘛，我逐個講下啊。嗱，佢屌呢個韋碧克啊， 韋碧克啦，韋碧克。 喂，韋碧克好嘢嚟嘅喎，你覺唔覺？ 係啊， 好撚勁啊嘛，咪真係好波嘅喎。點解咧？嗱，曼迷咧就經常屌韋碧克嘅，但係咧就 都嚴厲嘅對佢， 好嚴厲。但係因為點解嚴厲？就因為對佢有期望啊嘛，係咪？你對啲垃圾。唔会咁噶嘛，出比就屌你老母上数啦。但系佢哋对伟大帝系有期望噶、哦，咁啊，但系唔好忘记呢、班人真系双重标准到一个地步，就真系永远只睇即时嘅成绩， 系啊， 就去反映佢哋嘅情绪同对个球员嘅期望。4-1赢小云斯嘅时候，你哋自己 search 翻，你 search 翻嗰一日8月18号，你睇下曼联专区、曼联新闻呢两个 page， 即系本地最大嘅曼九嘅 page。啊！再加呢一個乜撚嘢？曼聯球迷會官方球迷會，你上去睇嗰一日嘅 post， 全部都讚韋碧克嘅勝賽啦，好嘢啦！喂，唔好咁撚樣啦，你哋即係一係你就屌到底， 嗯，即係唔中意就唔中意到底啦， 係咯， 你就唔會話即係突然之間哇呢場哇好嘢勁，即係佢哋係精神分裂㗎嘛。 同埋我都要講咧，呢場關韋碧克咩事啫？你成個中場咁嗨。呢費蘭尼搭卡維卡唔知道做乜撚嘢，費蘭尼真係立撚十，係立撚十到立撚十中嘅立撚十嘅立撚十，喂垃圾嚟嘅，你明唔明白？耶托尼高你10個 level， 我明白嘅。咁你冇理由爭咁遠啊！喂，大佬啊，3000萬買你個撚樣翻嚟㗎，我不如改做陳偉豪打中堅，打防中好過啦，好撚過你啦。 其實真係好尷尬嘅，你 拖慢曬成隊波節奏。 如果你嗰 日係屌費蘭尼嘛，你班撚樣又唔敢屌費蘭尼，因為點解唔敢屌啊？ 球星啊嘛， 因為你話球星嘛，你屌你笑鳩阿斯圖買奧斯爾嘛。 同埋係將曼聯嘅中場提升一個層次啊！ 係啊，咪咯， 提升咗啦。 咁佢唔敢，咪唔敢講咯，因為記得佢講你個説話嘛，就俾啲時間佢咩？咁韋碧克你唔俾時間佢，韋碧克。90年出世，费兰尼87年嘅，咁我咪为碧克后生过费兰尼啊？系咪佢应该进步空间更大啊？唔好咁捻样啦！当年科兰喺你度俾你屌晒老母，咪世界级射手、神射手，系你哋唔捻识用啫嘛？为碧克都唔知几捻劲，你睇英格兰国家队呢啲咁嘅閪波， 都系用佢， 都入到波，霍神咁捻劲嘅传奇领队，都用佢系嘛？即系 sorry 啊，你自己自行过滤到，我头先讲嗰啲嘢有几多系真话？咁啊，第二个要。平反嘅球員一定係艾瑞揚格啦， 艾瑞揚格咧真係好嘢，我都好欣賞佢嗰日，佢喺呢個左喺呢個左路嗰度啊，完全靠撚曬佢一個就踢撚曬啲波出界，同埋踢撚咗曬啲波咧，佢一斬個波就斬咗去對面龍門，即係龍門嘅即係手龍門嘅左手邊嘅底線 嚇，我哋要笑聲做一集，點解咧？我唔明咧，點解即係我。我唔明点解每一次咧推咪嘅慢咪咧，都系瞓捻着咗，用个电话响嘅，咁我唔知帮佢听好啊，定 stop 个节目好啊，唔紧要继续。 真系有啲过分。 但系你又调翻转啦，嗱，杨格哥系踢得閪啊，咁 咪嗱咁讲，嗱嗰个真系踢得，佢不嬲我都觉得系嘅，咁但系佢有个作用噶嘛， 系啊， 有个作用啊，大佬上一场，你记唔记得上一场啊？如果唔系嗰场波，閪捻咗啦。 如果冇嗰场波。唔系因为艾瑞扬格插水，曼联而家排第14位咋嘛？ 屌你， 第14位啊！讲乜撚嘢？艾瑞扬格喺关键时刻插水， 救你一命啊！ 救你一命， 仲要同莫耶斯夹气，莫耶斯屌鸠佢。 系啊， 咁你攞翻三分出嚟啊！莫耶斯攞翻三分出嚟啊！ 嗰场波系閪噶，即系唔系即系，如果唔系嗰一球插，你佢嗰场根本都完全攻唔到嘅。咁你想点啫？因为大佬，救你一命，你唔好咁啊！第二场，虽然佢真系好拉波，佢除咗插衰，冇第二个分数噶啦。 冇嘅，喂，但系够啦。喂，系咪啊？喂， 你记唔记得几多钱买翻嚟嘅？ 1800万系嘛？ 系啊， 我都记得好似 1800万噶呢件好嘢。 系啊，即系又唔系嘅。咁调翻转，佢啱啱加盟头嗰五场好。 O K 嘅， 即系炒下先到8-2，啲曼迷咪 系 日日，即系佢哋唔单止。 佢嗰下有絕招嘅，佢絕招就係喺邊啊？喺左手邊帶翻出嚟大位，跟住一 check 係用個腳內檔啊，一 check 撚落嗰個彎位，跟住做個對角啊，龍門嘅對角位啊。 係、啊，今日屌鳩緊， 最勁嗰 屌鳩緊曼聯艾瑞楊格嗰啲人，當日我真係有啲精神分裂，我一定係留意曬嗰啲人講。 係嘛？ 讚佢㗎，even 我嗰個昔日嘅朋友都讚佢㗎，跟住嗰日就留言屌實佢啊！喂，即係唔好咁啦，阿哥，即係呢啲要講嘅係嘛？咁啊～正經分析下嗰場波先啦。嗱，如果真係逐個稱咧，曼城就質素贏曬啦。 冇啊，冇得稱啊， 冇得講啊，即係你太細個級啦。 即係如果二十冠唔係有文先嚟嘅傷助咧，基本上係唔會有二十冠發生嘅。基本上 文佩斯係咪你講？ 唔係文先， 文先嚟，係。 即係如果唔係有文先嚟，即係咁頑強嘅領隊帶領咗一隊咁樣，即係逐個稱都稱撚贏佢嘅，都可以能夠。去到最後係輸。 不過又咁，足球呢啲嘢咧就唔係話有星就贏到。 當然 都要你都即係砌到一隊贏到波嘅球隊先 OK 嘅，同埋咁又都俾翻 credit 佢啦嚇。雖然當日即係 一年 嗰個冠軍臨尾嗰幾秒先嚟贏到，有人話屌你老尾，你攞嗰扎兵，你第30週已經宣布攞聯賽冠軍係落萬九啦。我話唔係嘅，佢咁因為佢咁閪，又有少少好運。你會睇到曼聯以為自己贏咗冠軍，臨尾有幾面冇，呢個先係最開心噶嘛，所以都唔好屌佢咁多啦。但我就想講，嗱，你逐個稱嘅時候，曼城一定冇得傾啊。咁但係調翻轉講，曼聯究竟有咩問題呢？嗱，其實莫耶斯嘅波真係實際咗嘅，我真係到而家我都係堅持咁講嘅，就效率係高嘅，但係嗰種嘅效率咧就係即係大家嘅全球走位。咁但係不過係喺未有費蘭尼之前， 係嘛 ？OK， 未有費蘭尼之前。费兰尼嘅出现系令到呢队波唔系话质素低咗，而系全队波入边佢基本上系拖慢晒成个节奏。 因为嗱，即系坦白讲，本身都系新啦，呢个又系一个问题。 佢醒咗啦， 你唔会呕噶话，佢会唔会突然之间瞓啦起身？ 系啦，佢 啱啱咩共聚会饮紧猫咗， 好卵惊啊 ！flat 一声咁样，咁啊讲翻嗰个阿费兰尼啊，即系要。少少啦，平反下啦，咁始終都係新啦，嚟到你都一放落去，你又不能夠要求佢太多嘅，即係佢始終同喺愛華頓打嘅唔同啦。雖然我都覺得費蘭尼都開始黐黐地啦，開始講啲嘢，即係講啲嘢都係開始入魔嘅，又係佢又話哇好撚偉大嘅呢隊波，哎呀啲速度啊好撚快啊， 但係我好撚慢， 係啊，我又跟唔到個節奏咧，即係要去 適應一下， 係啊，要適應翻佢哋，哇嗰、那個高效率嘅節奏。快嘅節奏喺愛華頓咧就唔係呢個節奏嘅，就冇咁快嘅，冇啲世界級嘅球員喺度陪我踢，即係佢誒講呢啲咧又係開始。 但係愛華頓排名高啊嘛， 所以咪話佢入魔咯。 佢不敗喎愛華頓， 即係又係嗰個。 唔係愛華頓周中輸咗。 嗰籠啦咁 ，anyway 咁你最慘就係睇佢嗰一日拍落去啊 ，Yaya 嗰度啦，真係嗰個分嘢真係好得人驚啊！ 爭太遠， 因為即係好似我之前講啦，如果費蘭尼真係世界級咁撚把炮嘅，我唔係話佢唔得，即係唔係話佢哇冇撚即係廢撚柴，但係如果你話佢真係哇好撚好波 ，Yaya 托尼咁好波嘅，坦白講去撚咗皇馬啦，即係去撚咗巴塞啦，使嚟踢萬九咩？即係你仲要係人哋最後一秒先要你。咁你話你話有幾好波咁咪嗰日咪見曬樣。 其實咧，我本來對費蘭尼咧係冇乜太大嘅憎恨嘅，我只係覺得佢放棄咗自己啫。咁我點解想望住佢撲街咧？就唔係因為我憎佢，當然佢係曼聯球員，我梗係想佢撲街啦。但跟住就係因為曼迷嘅態度。係曼迷當日轉會奧斯爾搞掂咗之後咧，佢哋知道簽唔到巨星。焗住得翻唯一嘅希望就 咁啊，梗係要將佢捧佢上天啦。 咁咪捧到佢上天咯。你越捧到佢上天咩？ 係， 我就越屌到佢勁，我就越望佢撲街。 嗯， 你明白？即係有種感覺就即係 你明明是買不到iPhone 5S 咁樣啦，係嘛？你淨係買到部國產嘅 iPhone 5S， 咁你就周圍講哇，屌你老味呢部勁啊 ！iPhone 5S， 咁即係當然各有所好啦，但你嗰部會爆炸噶嘛，係嘛？ 佢爆炸， 你唔好理邊部好用，但你嗰部冇咁安全噶嘛，係咪？會爆炸嘛，爆炸狗咁樣嘛，咁你要咁樣做嘅時候，咁我梗係望你撲街啦，唔係講笑係咪？即係我覺得嗰一場波好明顯話到俾曼聯球迷聽嘅，嗱，我可以嘗試 round up， 第一，費蘭尼。唔得嘅 ，OK， 唔係你想象中咁樣嘅， 唔係想象中要即係升一個， 唔好再講到佢係救曼聯嘅救星啦，嗰、那個係攞嚟安撫你哋，話俾你聽，我叫簽到球員啫，球員啫唔係球星啊，仆街 ，OK 有分別噶。第二就即係反映咗一樣嘢嘅，就係、是、曼聯嘅後備力量咧係好強勁嘅，楊格啦，華倫西亞啦，韋碧克啦， 菲爾宗斯啊， 菲爾宗斯啊。 屌斗 史摩灵啦，啊呢啲屌斗唔计啦，屌斗 OK 嘅，哇呢啲球员真系啱晒啦，合晒河车。你而家 keep 住打四条战线，唉、哎、真系恭喜你，啊希望你越走越远， 越走越远啦， 系咪即系嗱？阵间讲阵间听诶嗰场波啊，我亦都想讲一样嘢，阵间呢一节翻嚟，我哋不如讲下呢一场波之后，我哋读下或者我哋讲下一啲曼联球迷嗱，我要讲啦，你知道曼联球迷呢场波之后嘅心态起伏变化，我哋点样可以耻笑爆呢一班人就系咁啦。下次翻嚟再讲，播下歌先啦。李泉嗰首叫咩啊？李春斋嗰首。 没有一点点防备，也没有一丝顾虑，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，带给我惊喜。情不自已，可是你偏又这样，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，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，剩下的只是回忆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，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还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，尽管你我是陌生人，是过路人，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，一个心跳，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，好像是一场梦境，命中注定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，上帝。世界之大，为何我们相遇？难道是缘分？难道是天意？ Yeah，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